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2018年北京市具有招生资格的高中共有371所，其中包括266所普通高中、28所中专、45所职高、19所技校和13所5年制高职。今年北京市继续实行招生资格学校名单公示制度，没有经过公示的高中不得擅自招生。近期，百度外卖、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三大外卖平台对北京地区入网餐饮店铺的经营资质开展了全面自查，下线大量违规店铺，并在网站设立下线名单公示专栏。从昨天起，消费者登录这三大外卖订餐平台北京地区的页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专栏。需要监管部门查处的消费者投诉举报后核实的，以及平台自查出来的商户名单，都将放入到这个栏目，随时更新。2018首都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季昨天启动，名为爱绿一起的活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生态委员会办公室主办，30家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基地协办的大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2018爱绿一起活动每个月设置一个活动主题，比如森林植被、湿地鸟类等，从现在开始到今年9月底，会开展150多次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第10届北京月季文化节近日开幕，今年全市各地分布有12处月季主题展区，近1000万株、2300多种月季缤纷绽放，供市民游客欣赏。月季花姿秀美，花色绚丽，常开不败，是北京的市花之一。无论是在城区道路两旁绚丽怒放，还是在街边绿地中悄然盛开，成为了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暮春初夏，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一片片金灿灿的小野花引人驻足，可能很多游客都没有想到，这些漂亮的小黄花并不是公园刻意栽植的，而是100%天然生长的。从今年起，这类野花野草第一次被纳入园林部门自然抚育范围，曾经的杂花杂草不再被一拔了之。玉渊潭公园今年第一次大规模种植的象征亲情母爱的鲁冰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玉渊潭公园鲁冰花主要分布在樱花园主路沿线，以带状花径、局部花田等格局呈现，与植物景观、木质围栏、景石等交相映衬，形成了别样的生态景致。随着天气转暖，景山公园里的318个品种、20000多株芍药已经进入了盛花期，品种数量都是历年之最。这其中不仅有中原传统品种，还汇集了不少难得一见的芍药精品，包括橙粉色系的珊瑚系列等。此外，北欧海盗、金矿、白帽子等新引种后驯化成功的10多个品种、30多株芍药也是第一次和游客们见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六环内环由北向南方向，张家湾北桥到世园北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周一呢是需要大家元气满满，但是我又知道你们很难元气满满的一天。欢迎一下来自于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艺术总监傅慧希老师，欢迎 CC 老师。 嗨，大家好。 今天不会弄这个弄混淆了对吧？ 对对对， 就是因为另外一位傅老师不在，所以CC 老师或者傅老师今天都是指的我们傅慧希老师。 对对对 啊，刚才说了要周一啊，真的是需要元气满满的一天。 是， 但是 但是 你有没有 很少有， 对，你有没有观察过比方说周一到你这儿来上课的小朋友？ 反正一般周一到我这儿来上课的小朋友还可以，可能是因为已经下午了。好一点，但是还是有点提不起精神。 哎，激发了一天了。 对，周五的就特别的兴奋。 周五可能就是一帮猴子，根本停不下来 的那种 感觉。 对对对， 其实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没错， 对， 没错， 大家每次都说，哎呀，周五的时候，想想你今天直播的状态好好，对，就有一种根本停不下来的愉悦感。到了周一呢，就我努力，好不好？努力给你们营造一种还是很愉悦的感觉。今天呢在我们的微博上面也同样的发了节目预告，还有的微博粉丝群里面也有朋友说了，哎呀，周一我的心情就特别好啊，这个因为有乐享生活可以听了，在歇了2天之后，对，然后呢，怎么还有人说他这话说得好虚伪？哪里虚伪，说得很真诚啊。就是内心是真实的这样想的，我也相信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今天我们在周一，希望大家元气满满，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又来到了书房这个板块。我知道说到书房呀，家长会头疼，孩子们也不太喜欢。就是我只喜欢玩具房，为什么要把我关在书房里面？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傅慧希老师来聊一聊，说通过艺术教育这样一个窗口，我们可以在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是一个很漫长的假期了，在这样假期的时间里面，不让孩子是好像就是撒出去了没人管的一个疯玩的状态，但是也让他们玩，怎么样可以玩的好像还有点 更有质量一点。 哎，对，就是家长呢可能觉得是有点成果，玩出一点成果来，在孩子心里呢又没有太大的负担，但是真的从艺术教育这个窗口看出去，说哦，这个假期对于孩子们来说会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跟 CC 老师主要聊的就是这个话题了。那 CC 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案例分析，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任何小朋友和家长都逃不过老师的眼睛。 对， 作业做没做呀？ 像我一般像五一这种小长假的时候，我不会给 我的孩子们留什么太多的作业，但是我肯定会留一个作业，就是观察作业。 嗯， 因为我觉得观察是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而且不管你是学艺术也好，还是学别的也好，就是很需要观察，而且你观察也需要动脑子。 嗯 啊，你不能瞎观察瞎看，记不住到那个点。而且其实咱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反复的啊。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我路过的街道是一样的，但是你需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就是你要再从这个街道过的时候，你要去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 嗯 啊，你不能真的就是就走过去，我天天就走过去，然后这个街有什么我都记不住。嗯、 哦，比如说每天我都经过我们台门口， 对， 啊，都经过长安街这一段， 嗯， 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风景是一样的， 对，但 是这种反复出现的画面，我们很难去再观察它，细致的观察它， 对，很难。 嗯， 所以我需要做，就是需要孩子们做的，就是，就当这种反复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再从中发现一些新鲜的小细节，可能就在这条街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新鲜的事情。 嗯 啊，可能是你昨天没有看到的，今天发生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你在五一假期的时候给孩子们留了作业。 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小长假可能会去一些他们反复去过的就是地方，比如说海边呀， 嗯， 然后或者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城市啊，啊，他们都会有的时候在小假期会反复去一些以前去过的地方， 嗯， 他们就会有时候会跟我讲，嗯，谢谢老师，我又去哪儿哪儿哪儿，可能 京郊游之类的， 嗯，可能没什么意思。我说怎么会没意思呢？ 嗯， 你时隔了那么久，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你要带着你的眼睛去发现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哎，这个我们觉得又要去哪儿，我觉得没有意思，这个不仅小朋友会有，大人也会有。 对， 这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就莫名产生的抵触感。 嗯，对，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然后规律都差不多，然后可能对很多东西都不再产生兴趣了，或者他可能觉得啊，就是那样了，还能有什么多大的变化。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无所谓啊那种。 嗯， 嗯， 但是我就不是，我很喜欢去我去过的地方。嗯，对，就是很怪吧，就是我会觉得很多地方还会有很新鲜的东西能带给我。嗯，因为你每次去你不可能人都是一样的。 嗯 嗯，然后事儿也不可能发生的都是一样的，只是地点可能一样，或者说它可能这个地点上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重新装修了， 或者某个小门脸变了。 对，可能你以前吃的老店在就没有了， 嗯， 换了一个新的店，其实都会给你带来生活中不同的感受。 你最近经常去的地方可以透露吗？ 可以。 比如说就是你已经反复去过很多次了，依然对它很有向往的地方。 我很喜欢自驾。 嗯， 其实我没事儿，就比如晚上下了班很晚了，然后需要脑子清静一下，我可能会就到门头沟山里就开一圈就出来，就是经常会有这样 晚上。 对对对， 就是结束了今天的这个艺术课程之后 需要放空一下。 孩子们到底给你带来了多少压抑？ 不，他会不是压抑，他会给我带来很多新的东西。 嗯， 然后其实是反而我需要去消化。 哎，这个讯息好像很迅猛啊，在短时间上课这一两个小时里面迅速的扑向你了。 嗯，对，因为我的父母经常教导我，我需要有老人的手，孩子的眼睛。嗯，就是说你做事儿要很精湛啊，你的手要很强，但是你要永远有着一双孩子的眼睛去不断的去发现，啊， 嗯， 去探索新的事物。 那谢谢老师，你的孩子的眼睛不断的去门头沟发现了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每次我走甚至拐一个弯，可能速度啊感觉都不太一样。 自己走，我就看你在这胡说下去。 真的是，因为你放的歌不一样，走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是这样，哎，我们能不能理解说，好，我们就以门头沟这个目的地为例啊，怎么变成了一个门头沟的自驾游推荐节目？感觉 不要这样。 对，这是任何一个京郊的，你可以，你也可以去怀柔，也可以去苹果啊，没关系啊。就是以思思老师喜欢的门头沟为例，其实你去的，我理解你说的每一个弯道，或者是你如果往山里面开了，你爬坡的这个过程，根据歌的不一样和今天 学生跟你说的内容不太一样，你的心情可能也会有变化。 对，心情有很大的变化。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听见了一些，比如说我可能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很大，但是发现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哎，我给他留的观察作业，就是你一听就知道他并没有观察。 这个我跟你说特别神奇，待会儿我们要请 CC 老师特别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有时候家长也很想get 这个技能，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老师给你留了个什么作业？观察作业啊？那你给我说说，家长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观察。 对， 哎，我们也，我们待会儿教给大家这个方法来判断。 可以。 有些不一定是写下来的作业。 对，不需要他写下来。其实我是希望他们，把记录或者是画画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一种生活，就是很方便的一种记录方式嘛。 嗯。 但是我不是非得要求他一定要这么做，就是他可以就是比如观察完了，然后我说你不一定要这么做，你可以回来以后跟我聊，然后咱们可以多交流。啊，然后你可以比如说把它变化成就是在课堂上然后做成一幅作品这样子。他们说好的，然后就答应我很好，你说 C 老师放心吧，啊，这个我最喜欢了，我说好好好，我期待啊， 最喜欢观察， 哎， 最喜欢不落笔了， 嗯， 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哎，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应该补充一下，刚才大家说听我们说这个艺术教育听了很长时间，说 C 老师你到底让我们又观察呀，又反复在一个地方，反复去一个地方也要去观察出新鲜事物，到底 C 老师教什么的？第一次来听我们乐享生活的，给大家重复一下， C 老师教艺术教育里面其实主要是教孩子绘画，对吗？ 绘画，然后手作。 哦，手作，绘画这个部分。所以和之前的傅奇老师讲的这个唱歌啊，弹钢琴啊，这个艺术教育的类别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另外呢要提示大家，今天想要跟我们聊天，说一说你们家孩子一般都观察出了什么，或者自己吧，就像我刚才也在反思我自己，每天我经过电台门口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够有不同的心情心境去观察我反复路过的这个地方。哎，艺术教育到底会给我们自己的人生，给我们孩子的人生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在微博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啊，对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嘉宾嗓子是不是不舒服，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呢，以前听过 CC 老师来我们节目的声音呢，对他的这个小烟嗓啊，就是应该会有一点了解，这因为每个人的音质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另外呢，他刚才确实有点咳嗽，你看我现在也要清一下嗓子，就是我们俩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讨论，确实现在春夏交替这个换季的时候呀， 对， 特别容易生病。我们俩都是在上周临近周末的时候就，哎，嗓子发炎啊，有这样一些那样的问题啊。我是通过一个周末，这自我修复，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我修复方法，修复的差不多了。那CC老师呢？还没有完全康复就来我们节目。哎，对，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啊，零下三千摄氏度。还有人说书房板块我最喜欢，为什么呢？文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在书房里做作业，还是特别喜欢看你们家孩子在书房里做作业？好，说回到这个观察作业，你看小朋友会很喜欢，因为不需要啊有一个什么实体的东西交给老师。 对，但是有些孩子就很细心，他真的记录了，就是他用小漫画的形式，然后就是 随笔画那种感觉。 对，但是很好，非常好，但是还是一样跟记流水账一样，就是他还是没有去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我不可能要求他就是刚开始跟我学习没有多长时间，然后他就已经能明白就是老师的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希望他就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啊，这种记随笔小漫画的形式， 对， 很好。 等于说他真的去用心的去玩了，用心去玩了，虽然记得很流水，但是真的很用心玩。我看着那，对，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那种 没有观察。 就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大人朋友们想象一下，原来老师给你们留的这种类似于观察作业， 对， 类似于什么回家帮妈妈，这个包一点蒜呐、买一点葱啊，这之类的作业，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因为他不需要交实体作业上去， 不需要。我有时候就会问他们，就是，比如说过年，过年的时候，我说，你们过年都干嘛了？串亲戚，然后我说没了，没了。我一看，好的，我说但是你们过年肯定有一个环节是不可能丢掉的。说什么环节？老师，你们肯定收压岁钱了吧？然后他说，对啊，收啊，每年都收啊，没有什么区别。我说那就是我只能去引导他。我说那今年你收的压岁钱，你们收的红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红包那不就是红色的一个信封 吗？ 我说你们从来没有仔细去观察过这个红包上面的图案吗？ 字儿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红包上一定要有喜鹊啊，或者是一样会出牡丹啊这种啊？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嘛，就是你很多东西上用什么样的纹样是很有讲究的。其实我不需要他需要知道这么多的含义，我可以去给他讲，但是他连看都不会看这个红包，就说他本身拿到手里的这个东西他其实是完全可以看一眼的，他都不会去真的去看一眼，去观察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就有点稍微有一点小失望。 下了课就开车去门头沟了 啊，也不是老发生，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白天去一趟，这样能看看哎 不一样 的变化， 时间的风景， 对，山的肌理啊什么的这种。 好了，知道了，夜里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对， 但是你看这个观察作业，我们原来小时候觉得我说出一点我们自以为可以对付过去的东西，老师就知道我们反正观察了就是这样吧。 对， 但其实在老师这里非常明晰的能够判断你有没有用心 去， 或者有没有认真做。 对， 那这个观察作业方面你一般会给家长提什么样的要求呢？说我没有给孩子在这个假期留具体的艺术类的实体作业，那你们要去帮助或者提醒他去完成这个观察作业，家长在里面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一般没有给我们的家长太多的要求，我更多的跟他讲的是你怎么去跟孩子们互动，因为我觉得在你跟他的互动过程中其实就是观察的一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家长的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他可能会看到的点比孩子们看到的点更多，那这个时候你跟他产生讨论啊，比如就红包这个话题啊，举个例子啊，你可能产生讨论，比如说，哎呦，你今天收的这红包很漂亮啊，你看看它，哎，上面都有什么？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点，这种提醒也不是真的去提示他，跟他产生的这种互动过程中，反而可以帮助他去更好的观察。 其实有时候孩子没有做，也是因为他觉得周围人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情， 就是所有人都不会在意这件事情， 就是家长也没有在意，反正老师又很远嘛，老师又不在我身边，等我全都结束了我再去给他交一份这样的作业，他也不知道是怎么， 对， 他就没有这种好像很主动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愿望了。 对，就是探索精神嘛，他没有这种很想去，哎，我拿着这个东西说，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咱们老说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其实真的需要大家在生活中提这个十万个为什么，不要嫌烦，其实很有趣的。 哎，我观察我周围的一个老父亲，我这样说他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因为孩子挺大了啊，但是这个爸爸他依然保持着就是好奇心，懂那个感觉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我每一次我说你是不是比你家孩子还好奇？你个好奇宝宝， 这样很好。 对，就他一直对，一直就是就是有时候他比方说我们一起吃饭啊，或者怎么样，他会问服务员或者是问这个厨师，哎，你这个里边放了什么？ 我说你吃就好了，你管他放了是吧？但我知道我这个心态很不好了。就是现在思琪老师提示我以后，我就会发现别人的亮点，是不是别人的优点？就他保持好奇宝宝的这颗心是一个优点，是一个优势。 嗯、对，或者有时候可能好像他才会觉得这种人事儿很多。 对， 但是 怎么这么多问题？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换一种，比如说像我可能会先进行自我的这种思想的这种 问答吗？ 对对，自我的这种问答，然后最后觉得抛出一个很合适的一个问题，然后问别人。 你不要这样，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抛出的问题也很合适，只是有时候我们回答不了 而已。但是我会先跟你讨论。哎，这个菜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哦、你觉得有什么什么、嗯、然后说哎呀不知道，那咱们问一下服务员吧，我可能比较婉转。 完了，就是我以前对待这一类的朋友都是，我怎么知道呢，你怎么这么多问题，我都会这样回复他、嗯、其实你这样想想，我的这个态度是不是很像平时很多家长的态度？因为、 嗯、 孩子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家长不一定马上能够反应出来。 对， 那家长可能那一刻他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去问老师啊，或者是、 嗯、对，或者 我怎么知道呢、嗯、就是这样。 嗯，或者 iPad 啊，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数字化了，就是你去玩 iPad 啊，或者你去看手机啊，这种东西。 嗯，或者你去问谁是谁。 这个观察类的作业不单单是我们在艺术教育的领域会提到，其实平时我们在孩子正常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也会留这样的观察作业。 对，嗯，其实观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单单只是艺术，音乐呀，或者是很多呀，各方面的其实都是需要的。 这样想来的话，对我们的家长要求其实还挺高的，他们也要时刻保持这样一种想要跟孩子去互动， 对， 愿意花时间跟他去互动的这个心。 嗯，其实家长，有这种心，包括不是家长的成人，有这种心态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这样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添加很多乐趣，以至于不是天天都是三点一线的这种状态。 我刚才举例的那个朋友吗？就是他的生活一直都很有乐趣，只是我没有参透他的这份乐趣而已。哎， 生活方式嘛。 对、 嗯、 希望我们生活当中也都有更多的好奇宝宝出现，然后这样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有乐趣。 嗯， 嗯， 然后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其实就有朋友说了，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又高于生活，如果生活当中没有艺术了，就像做菜没有放盐一样啊。 对， 哎，对，确实是这样。但如果说哎，孩子有一份观察作业，家长都没有那个心情陪他去互动完成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也吃了一份没有放盐的菜一样，会觉得很无趣，这个作业完成的很无趣。 嗯，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艺术总监傅慧希老师来聊一聊，艺术教育到底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什么呢？稍后见。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选件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亲，我要报答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外圆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好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梦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我们周一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周一乐享生活带大家在书房这个空间聊一聊跟书房这个空间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跟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艺术总监傅慧熙老师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透过艺术教育的这扇窗户，我们到底可以给孩子，给我们自己带来哪些正向的这个影响。我们就以各种假期留的作业为例，因为说到艺术教育这个话题确实很大。那我们这两期啊，上周其实也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过去的五一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一般做艺术教育的老师会给孩子们留什么样的作业，这些作业的目的是什么啊，然后孩子们做与不做，刚才 CC 老师说了，我倒是知道的啊，你这是不是真的观察了。但是像我们延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我给孩子留一份观察作业，他没有做，也不能严格的说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孩子他本身就会比较独立，他可能本身就自带10万个为什么，所以这种孩子就是不用特别的去操心啊，就好像是与生俱来带的那种。但是有一些可能还真的需要家长啊这样去帮他一下，就是平时多跟他产生一些互动。其实我也知道家长其实平时很忙，很辛苦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种互动当成一种休息。其实反而你跟孩子之间产生的这种发现探索的这种互动会成为你的一种休息方式。 这 让 你更 有趣。 这个休息方式我觉得有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 要家长也培养出这样一个习惯。 对，所以老说教育，其实家庭教育也从中起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 不是说只是学校或者是培训机构能做到的，家长其实起到的作用会更大，比我们都要大。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家长聊，但是基本上我们也能去理解，嗯，理解家长。嗯， 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观察作业，我留下去了，有一些家长觉得那怎么了，我交了钱我把孩子送这儿了，我搁这儿就归你老师全管。 对， 然后回去了我还管啊，我那我还要怎么样啊，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觉得说我会对他，我作为家长我也会对他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接续了之前在学校、 嗯、 在教育机构里面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份影响。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活动安排的比较丰富，比如说暑假，我们暑假就我们有四个活动，就是连着两个音乐三个音乐剧班，因为前两个音乐剧班就是太火爆了，就是家长们要求一定要， 他怎么好喜欢让孩子演音乐剧啊？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音乐艺术通识教育，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这个音乐剧一个是要自己去创作，然后拿一些经典的曲目，然后我们自己去改编，然后有一些音乐表演，还有就是整个音乐剧你要表演的一些道具服化，你全部都要自己来做。所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而且我们也是希望他在假期这么长的一个假期里面， 暑假真的很长， 不要有断掉。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大师班，室内乐大师班，就是为喜欢音乐的这些孩子们，然后请音乐大师，国外的音乐大师过来，然后教他们室内乐，让他们学会怎么去协作合作。你看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不管是音乐剧啊还是室内乐啊，都是让告诉你怎么去协作去合作，你跟别人之间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你们会自己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它。我们其实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是让他们学会怎么去解决问题，其实艺术是这样，可以带来很多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我们还有游学，然后可能最刺激的就是游学吧，我们可能要去 最刺激的，你这形容词用的。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让他们，我们这回选择的是贵州，然后是苗寨，很传统，很就是跟当地的人一起生活，是他们完全在城市里感受不到的一种生活。然后我们要求的是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了解一些苗侗地区的音乐，然后再进行创作，包括让他们去种地，去插秧，去喂牛。然后我们那跟人家沟通的就是你们要是有喂牛的活啊，喂鸡的活啊，就你们就都休息，让我们的孩子们来，就让他们去体验这种 生活。当地的人一听，哎，这好呀、啊！但是呢，你别把我们的牛都喂傻， 肯定是要有人指导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你们现在所生活的一切，你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 插秧啊，包括每一颗米啊，我们是怎么得到它的？ 不要那么理所应当，父母为你们的受的苦也不是理所应当你们要学会这样。 哎，很多孩子觉得说，你不就是啊上个班吗？我跟你说，我现在上学也很累，怎么样怎么样？哎，其实真的通过这种游学的方式，也要让他们感知到父母的辛劳。互相理解，家长在理 解 孩子，孩子也要理解我们。 所以我们这回是亲子的，家长一定要跟着孩子一起去。 这个游学要多长时间？家长真的会有时间去吗？ 有时间，有家长一听这么好的行程，因为我们安排的很严密，然后包括我们在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亲自飞过去安排了一切，然后所有的课程都对接好。我们的游学可能更多的是学，游可能占的比较少。 哎，一说游学大家就会觉得啊，那就去美国，去加拿大， 去 欧洲， 对，去玩的可能比较多。 对，那真的是以游为主。 对，我们可能是以学为主， 更 多的是希望大家在学的当中感受到这种玩的乐趣， 学插秧，学喂牛，学喂鸡， 对， 学苗侗的这种原生态的音乐， 对，然后去蜡染刺绣， 我们都要去学习，包括做纸、古法造纸，这些我们都要去做。 但是也强调了家长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 一起，对，一定要一起。别平时好像我无法理解孩子的这种一说就是啊，我管不了我的孩子了，我不知道孩子怎么想的，也别孩子一说就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妈妈沟通，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爸爸沟通，对对对，然后就是需要大家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一个这样大家都没有感受过的一个环境里去真正的相互只有彼此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又想起我之前在节目里边提过，就是最近我在追的一个综艺，就是妈妈是超人，这在里边就是黄圣依跟他儿子之间的这个感觉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可能因为工作很忙啊， 对， 然后一直在给奶奶这边带啊，就是你看他的状态跟现在很多父母的状态是一样的， 一样 和老人在接触他的时间更多，所以呢他的儿子对于奶奶的依赖会很严重，然后当得知要跟妈妈共度48小时就崩溃了，就真的是就绝对对是崩溃，他儿子就是那种崩溃的状态，就是你又不会做饭，你又不会什么什么，就是开就前面两期完全是， 对，我小时候就有， 是吧，就是要你做什么都不愿意，就他儿子那个状态就是做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拍大头贴，不拍，买衣服不买，不喜欢我都不喜欢，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小孩怎么这么 我小时候就有，因为我父亲很忙，然后经常会在外地工作，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暑假我父亲说你来吧，说那个在我身边待一个假期，当时我接完那电话还没接完就一半就给挂了，然后就崩溃到大哭觉得特别的无助，为什么就感觉好陌生啊，但是 这就比上学还可怕的一件事儿， 不对，那是我爸呀，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事实证明也是，然后去了以后，爸爸那种真的是辫子梳完了就是一上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天天的可能会经常吵架这样的，虽然很小，但是也会吵得特别的奇怪， 就是 因为吃什么东西，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你看这，其实挺简单一个事儿，一起去买衣服这事儿怎么了？就不，而且还是他经常去的一个品牌，还不要，不喜欢，都不喜欢。他其实只是心理上的这种戒备心、抵触心理非常的 严重。但是后来就是，我跟着我爸有一次特别记忆犹新，就是晚上加班，我父亲加班，我就看见他真的是一宿在办公室，我就在办公室里打一个地铺睡觉，就这样， 然后你睁眼他还在工作， 对，持续了可能有好长时间，好几天都是我都在办公室睡，然后就在这个假期以后我就非常能理解，我就再也不会有就是忙，我能理解， 就是原来是觉得他可能是借口，小朋友嘛， 对，根本就 我们时间很宽松，我们就觉得 反正你就是不陪我， 你就是找理由， 对， 但可能真的通过这我们刚才说到的游学，包括谢老师和傅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贵州，这一周的时间对于家长来说你也不过是请了一个5天的年假而已，对吧，你把这个年假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你放在哪个节点都是可以的， 对， 那为什么不放在暑假陪着孩子，我们就去，我就这一周我就跟你待在一起，我们就一起学， 对，很多家长其实也很渴望，他说我请假也要去， 因为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 对，然后所以我们早早的4月份就发出了这个邀请，发出了这个邀请，没想到还 这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书房这样一个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跟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艺术总监傅慧熙思思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艺术教育，可能我们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觉得有点宽泛，有点大这个概念，但其实细节到一个假期的处理，艺术教育这扇窗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影响。想要继续跟我们聊天，方法很简单，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当然如果你们也想加入谢谢老师的这个贵州之行啊什么的，说啊到底学什么呀，刚才说的挺热闹啊，又什么苗动音乐啊，原生态的音乐，又要放牛插秧之类的，如果想问的更详细也可以 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们，问一下 CC 老师。有朋友说这个教育影响啊，他觉得最大就是父母的行为，他说教育我们从小要善良善待别人，就会影响我们一生。 对啊，刚才CC老师也说了，就是家庭教育 很重要， 这个作用是我们要长大了以后很长时间再去回看才会发现的。 对，但是其实平时你的一些点滴一些小的细节你就可以做到。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就不经意的就没有注意啊，这种就是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行为，对，就是他可能有的小朋友当提出这个问题，很兴奋的去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家长给予一个回答，甚至是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去百度百科吧， 对， 或者你去问老师吧，这种事儿就不要问我啊，就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了一种 阴影， 对，就真的会有阴影。他可能以后有了事情，有的小孩就可能会有了，以后有的事情就不会再跟你讲。我有问题，我也知道你并不能跟我解决， 你也不想回答我。 对，主要是你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带来那种不想回答的感觉，所以他就可能不会再问你。其实家长有的说，他又说，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没关系，来，我带着你一起百度百科，哎，可能这种感觉就不一样。 我周围确实有这样一个妈妈，之前呢，因为她自己就是英文本科，就是学的英语专业，所以她一直都觉得说，她孩子需要去外面上英语课，但是回来以后，她自己可以很自如的应对，我来检查你的作业呀，然后你今天学到什么，我们来交流一下。但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他们家大宝就大概6岁。对，快上学了吧？问了他一个单词，他说我那一瞬间我就真的是死都想不起来那个单词怎么拼，怎么读。他说我那个时候第一瞬间是想的说完了，我这好没面儿啊，这在孩子面前是吧？你还号称是学英语专业。他说，但是我转念一想，没关系啊。妈妈不知道很正常， 对，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知识妈妈都知道的。他说，我转头我就说，哦，没有关系啊，妈妈带你去查这个英汉字典。 对， 他们俩就一起到书房里边，然后就把这个字典搬下来，孩子很小，然后就一起坐在地上，然后就开始翻找。你看，其实找的这个过程，其实孩子他会记忆这个画面。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你还会教育他，哎，学到了。就是你不断的要学习 的东西，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担心，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我可能不会给他讲出什么。其实不需要，需要是两个人一起去探索，要让他知道啊，我有不懂的地方，我要学会去探索，我不能去逃避，我不能说因为这个不会我就去放弃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其实还真的很重要， 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好重要。 对，很重要，学习的过程也很重要，两个人一起去共同努力的去找一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可能过程中我们会说一些，哎，连我们自己都感觉，哎，好神奇，呵呵，好神奇的话，哎，没想到，哎，妈妈你也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哎，我的孩子居然那么厉害，他会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哎，说到说，你当你有一刻发现孩子有时候的一些想法说出来的某句话是你没有意识到没有想到的，我们要第一时间赞美他们，对不对？ 对，要赞美。 很多家长会忽略这个细节。 对，不要吝啬你当时一时的心情说，哇，我觉得我的孩子好棒， 然后心里就默默的过去。 对，你不要默默的过去，一定要 我们理解家长，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是内敛 含蓄的， 他甚至有时候会跟别的家长讲起来的时候他会 很 自 豪， 或者是跟思思老师来聊天的时候说，哎，那天我们家孩子说了一个什么，哎，太厉害了，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你教的特别好。 对， 你怎么不觉得是因为你们孩子就也学的理解的特别好，那第一时间你应该给予他一个互动的这种表扬。 对，或者是说你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可能适合自己的孩子，你可能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我不想老是这样去夸他，我怕他自己就膨胀了，那你也可以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迟缓一会儿，可以用另外一种表扬的方式去表扬他，甚至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会有这么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这个时候我没有夸这个孩子，但是过了一阵儿，我会说，哎，今天你的表现很好，所以我奖励你一个什么什么。 嗯， 他可能就我哪里表现好，但是反正我今天表现很好。 啊， 然后他说，哎，老师，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他，你看你这一块你是怎么怎么想的，我觉得很好，所以我表扬你，我奖励你。这 哎，有一个再一次提醒他的一个作用， 对， 就 让他去反复的去记忆，哦，原来我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不会，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不会及时的去夸赞他，但是我会后找后补。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夸奖孩子的一个过程，一个方法。 嗯， 我们真的说教育这件事情啊，去研究它也好，去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学习，去让自己进步，然后又更好的跟他互动，真的是一门好长的学科。 对，真的是感觉这个里面的学问也很大，然后需要不断的去实践，然后去推翻，去研究，然后去学习。 我们跟孩子在交流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成长，也是我们自己大人也在成长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说，哦，昨天这句话我好像说的表达的方式有点不对，那今天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表达方式，他更容易接受。 是， 但是慢慢的去，他们在察言观色，我们也要去看一下他们的状态，观察一下他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博上面啊，有人说贵州这个苗寨风情小镇特别好啊，这建议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 他可能说的是丹寨的万达小镇吧。 啊，这个哎，说到丹寨，我们原来在有一期我们的旅游板块，应该是去年的年底的周二板块，有专门请一个达人讲过这个丹寨。啊，就是他们好像是就是最近也是开发出来，然后就很吸引人啊， 很吸引人 这个地方。可以回去找一找我们原来的节目来听一听，在听听 FM 上面搜索乐享生活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小朋友从小还是应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听完嘉宾说的真的好有收获。哎呀，这个我们就很满意了。 对对， 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在前进。分享一些现阶段我们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给大家， 对， 然后我们再共同的摸索和进步，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一同六艺的傅慧熙老师。以后呢在周一的板块我们还会跟两位傅老师有更多的交流。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上午的十点乐享生活再见， 拜拜。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那这三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三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的少见，因此呢是深受各国球迷的追捧。那么据了解哈，当地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套纪念币，俄罗斯发行当天不仅当地民众都在排队抢购，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外国友人也在排队代购，场面是非常的火爆。